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60集。 白雾中，先是浮现出一个死气沉沉的少女形象，那面色与呆滞的目光一看就知道是一条鬼影，随即鬼影逐渐拉长，五官在空中缓缓地扭曲变化，仿佛一团泥巴，几经变动，最后成了一个唐枕。唐枕被他当面揭穿，几乎功亏一篑，然而他城府极深，并未让懊恼显露在脸上，负手笑道： 哼，所谓鬼道，本来就是魂魄之道，若修鬼道的人只能指挥着一帮鬼影去撕咬敌人，那养鬼影同养狗有什么区别？未免太低劣了。 你是噬魂灯，那蒋鹏是什么？ 严正明迟疑了片刻问道。唐枕扫了一眼那光秃秃没长叶的金莲，慢声细语地说道： 也罢，同你们聊聊天也无妨。蒋鹏是一只鬼影，鬼道一途博大精深，魂魄与元神可以炼化，难道肉身就不可以吗？世人未免太过拘泥了。 你将蒋鹏连人带魂一起炼了？ 哈，这可不曾。严掌门大概也听说过，鬼道是魔道的一种，都不能亲手沾血，否则必成为杀意的奴隶。我不过是在他游历途中，借着与他是旧识的关系，同他接近，因势利导，推波助澜了一番而已。蒋鹏是自愿被噬魂灯炼化的，而且到现在，他都还以为是自己控制了噬魂灯呢。 韩渊对我说，当年天眼处的人处心积虑地给了蒋鹏一套所谓的鬼修功法，又设计他引入噬魂灯，成为鬼修。我听了当时就觉得奇怪，哼，三王爷那样眼高于顶的人怎么会看上蒋鹏的资质呢？原来是你。 即便当年韩渊是被周韩正下了化魂，那也是他们和周韩正之间的私人恩怨，对其背后的天眼最多是厌恶不耻，所以后来吴长天登门拜访，严征明也只是说打出去，并没有要动手杀人。如果没有蒋鹏杀韩渊全家这一茬血海深仇，韩渊对天眼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恨意，也根本不会为了报复天眼而修成魔龙，搅得南疆大乱。 是你误导了韩渊。 哼，从桐如到顾延雪，天眼处干的好事还少吗？就算没有我推波助澜，有三王爷那样下作的人自寻死路，他们又能长久到哪里呢？ 当年西行宫白吉上青龙岛捣乱时，打的是寻找孙子的旗号，有人站出来说岛上有鬼道之人，本以为那是心怀叵测的人们为了逼迫顾岛主而找的借口，现在看来，师祖那时险些毁了你的噬魂灯，所以那段时间你一直躲在青龙岛附近。 严正明这话说得没头没尾，在场三人却都听懂了，唐枕没有否认。 我精研魂魄之道，200多年前奉师命前去侍奉木兰山上一位寿元将近的前辈，那时我年少气盛，陪伴他寿终正寝后一时起意，用心得的秘法偷窥了他残留在肉身中的元神痕迹，意外得知了他的一些记忆。这位前辈原来是天眼处的钉子，他们当时正酝酿着对风头太紧的桐如下手，我太好奇了。正值那时我功法初成，卡在元神关卡上需要下山历练，我便通报了师门，带着一个师妹前往扶摇山等着看热闹。 没想到机缘巧合， 你没看成热闹，反而自己成了热闹，还给妖王戴了一顶绿帽子。 唐枕对颜征明的粗俗一笑置之。 确实，我也没料到这一出去竟然就没能回去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为了这金莲叶翻查遍世间所有蛛丝马迹，才弄清这金莲叶子许得时势而生，必须吸食一个凝聚了天下之势的人之精魂，他才能最终落花见叶。倘若当年顾炎雪不死，那么这势是落在他这个天下作诗身上的。不料由于蒋鹏那蠢货，我当时被桐如所伤，被天眼处快了一步。 所以蒋鹏一直想要问鼎北冥，他可真是尽忠职守的想要给你当花肥啊。 唐枕转向程前， 他有这个执念，可惜终因资质所限，与北冥君三个字有缘无分。结果机缘巧合，我遇见了魂在巨灵域中的你，我们俩的际遇实在太像了，所以我一时多管闲事渡了你一回。谁知巨灵域这种天地灵物与噬魂灯终究不同，你居然挨过了天劫，练出了肉身。程前，我从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。 程前神色木然，唐枕叹道， 指望蒋鹏问鼎北冥是不现实的，你在冥冥谷中对我说你愿意为我赴汤蹈火的时候，我便计划好了要将这事引导到你身上，谁知所先台后，你竟然不惜自损也不忍见你师兄死，最终还是人算不如天算呢。 颜征明皮笑肉不笑道， 哦，那可真对不住，一不小心占了你沤花肥的茅坑。 不必说对不住，雪山秘境中罡风遍布，你们既然进来了，没有冰心火庇佑也出不去。你是想和他一起困死在这里，还是乖乖地将金魄献上，让我痛快拿到金莲叶子？我可以保证会将你的宝贝师弟全虚全倚地带出去。 程前神色复杂地盯着唐枕，不等颜征明回答，忽然插话道， 你费尽心机地想要取得金莲叶，是为了小师妹吗？唐枕，你承认一句我就原谅你。 颜征明闻听此言，七窍生烟地回头瞪着程前，心道， 什么？背着我对别人承诺要赴汤蹈火就算了，他搞出这么多事，随便糊弄一句就能原谅？岂有此理，这姓唐的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？ 唐枕似乎也有些愕然，随即他低眉顺目的一笑， 不错，我是为了他。 程前盯着他的眼睛这才看清，那双总仿佛春意融融般温暖的眼睛里，原来只有一片疯狂的空洞。 既然是为了他，那么敢问我的小师妹她姓甚名谁，是何年何月出生，又是何年何月第一次现出妖形上天飞的呢？ 程前一字一顿地说。唐枕的脸好像面具一样，被戳穿了也不生气，始终带着无懈可击的微笑看着他。 小友，我们就不要假装温情默默地兜圈子了，我同你说句真话，只有凡人与蝼蚁这种朝生暮死之物才会想着要子孙万代，得道飞升后与天地同寿，万物皆如一，亲不亲生又算得了什么呢？ 哦，那我明白了，你是想用金莲叶洗去噬魂灯罪孽，好渡过天劫飞升成仙，对吗？ 不，渡过天劫只能练成和你一样的半仙之体，我还要那百万魂魄。记得我跟你说过吗？ 以你现在的半仙之体，若是能一生在冰潭旁清修，便能得道长生。鬼影与我，便如冰潭寒气如你。 百万怨魂之劫起于桐如，应在谁身上？众人曾有过无数猜测，有说应在安王爷起兵谋反的兵祸中，有说南疆魔龙的战祸中，也有说天眼处自己弄巧成拙，谁也没想到是应在唐枕身上的。严正明突然想起李云说过，像木春真人那样的人，从噬魂灯中逃出后，心智都会为其所扰，何况唐枕，他根本就与噬魂灯融为了一体，噬魂灯早已经磨去了他的人性，曾经让他豁出命的心上人与爱女，如今对他来说，恐怕也只是有些渊源的陌生人而已。 长生。 程潜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个古怪的神色，介于苦笑与嘲讽之间，他突然伸手抓向那朵金莲。 我成全你，将这片金莲叶子摘下来，给你长生。 小心，别碰。 唐枕不以为然，刚想说天下之事不在程潜身上，他又不出金莲叶，谁知就在程潜的手伸过去的一瞬间，那金莲的花瓣居然不明原因的全部凋零，只见那莲花底部竟颤颤巍巍地长出了一根拇指长的小叶子。在唐枕的震惊中，金莲叶娇弱地卷着，尚未来得及打开，便被程潜毫不留情地掐了下来，捏在手中，而金莲竟没有吞噬他的魂魄。 不可能。 唐枕瞳孔骤缩，他忽然之间想起了什么。 不对，你是怎么摆脱化魂的？ 程潜无声地笑了一下，那笑容中有种说不出的意味，像是表面飘着一层陌生的沧桑，下面藏着他强行抑制的意难平。严征明心里一惊，可还不待他反应，脚下就剧烈地动荡了起来。对了，金莲花落叶生，叶子既然已经被踩下，大雪山当然会崩溃。 哼，怪不得，如果来的是魔修，那这片叶子只认万魔之宗吧。难怪万魔之宗又叫做北冥君，原来还有这样一层意思。唐枕，你可曾听说过有魔修成功飞升的先例？ 程潜捏着那小小的叶子低声道。唐枕脸上露出一个巨傲又讥诮的笑容。 小友，事在人为。 只有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还依稀是两百多年前扶摇山下与桐如告别时的模样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